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话把相思之情描绘得恰到好处，后世人在写情书的时候也经常能用到这句话。估计没有丰富的感情经历，没有横溢的才华，很难写出这么动人的情话。那么这句词的作者是谁呢？他本身又有着怎样的感情经历呢？满腹才情报国无门，皇帝先他作诗无病呻吟，穷困潦倒客死青楼，一群妓女为他祭奠亡灵，只言道：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歌，不愿得黄金，愿终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食柳七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青楼词人柳永上集。提起柳永，大伙儿想必不会陌生，他是北宋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他的才情上至天子皇宫，下到黎民百姓，对他的词都是耳熟能详，甚至当时还号称杨柳岸边凡是有水井的地方就能听到有人唱柳永的词。宋朝的词类似于现在的流行歌词，有一定的词牌和韵律，谱上曲子就可以唱出来。在当时如果有个什么金曲排行榜，那柳永肯定能获得最佳作词奖。想象一下，北宋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手机，一个人呢要想走红全得靠大伙口口相传，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口碑呀。据说就连一代文豪苏东坡也是仰慕柳永的名声。南宋有本书叫《吹剑续录》，这本书里边就记载了，说有一回苏东坡在翰林院碰上了一个特别会唱歌的牧师，这苏东坡就问他说：我的词和柳永的词相比如何呀？这牧师回答道：柳郎中的词只适合17、18岁的女孩，手拿着红牙板一边拍板一边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学士您的词儿呢，必须是关西大汉怀里抱着铜琵琶，用铁板的打点儿，唱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听了心里头啊还挺满意，这红牙板就是用红木做的乐器，小巧可爱，适合唱柳永的词，唱苏东坡写的词就得换成铁板了，阳刚气十足啊。 这柔弱跟阳刚一对比，两下味道都挺浓烈的。实际上苏东坡比刘勇小了将近50岁，刘勇出名的时候苏东坡还没出生呢。等苏东坡成名的时候，人家刘勇啊早就成了宋词里的经典人物了。不过我们现在翻过来想想，这刘勇竟然能够让大才子苏东坡起了竞争之心，他的才华也可见一斑了。在封建社会，考试得第一，就算是童子是第一，那都能很快的出名，而刘勇却是先出名后考试，那他又是怎样走红的呢？刘勇的原名叫柳三变，后来才改名叫刘勇，因为啊，在家里排行老七，所以人称叫柳七。刘勇一家可谓是进士专业户，他父亲、叔叔、哥哥，以至于他后来的儿子、侄子，都是考取了进士。他的父亲做官做到了工部侍郎。您说这样的家庭环境，他刘勇要是不中个进士，在家里也抬不起头来。刘勇上头有两个哥哥，大哥叫柳三富，二哥叫柳三阶，再加上他自己刘勇、柳三变，这哥仨个个才华横溢，当时人称叫柳氏三绝。刘勇的少年时期是在武夷山金鹅峰度过的，小时候他读书很勤奋，再加上家庭的熏陶，小小年纪出口成章，在当地小有名气。有一回小刘勇去游览武夷山，当即作了一首词：六六真游洞，三三雾外天，九班临文破飞烟，何处暗云轩。这首词一传出来，大伙这个惊叹呐，呼，这孩子真是少年有为呀，小小年纪才华可不小，于是人送称号金鹅峰下一支笔，一直到现在刘勇故乡的老百姓还这么称呼他呢。靠着出色的才华，刘勇年纪轻轻就已经走红了，出身好，本事大，看来刘勇的前程呢真是如花似锦呢。在封建社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把科举考试看成是唯一的出路，把走仕途、做高官当做人生追求的第一目标，因为只有做了官，您这满肚子抱负才能施展出来，将来好流芳千古。刘勇也一样，别看他现在离经叛道，平常老是去青楼喝花酒、做个词什么的，实际上他在温柔乡里一直做着金榜题名的美梦。眼看着离朝廷举行大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刘勇也摩拳擦掌的准备好了盘缠，要去京城大展一番拳脚。没成想到了京城之后，这位骨子里浪漫多情的才子一下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给吸引住了，一天到晚就在风月场上潇洒快活，跟那些歌妓打得火热。当然了，考试这么重要的事儿，刘勇不敢忘，只是他根本就没把这考试当回事儿。这时候刘勇刚过而立之年，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再加上他自己已经是名声显赫，平常还老是有人捧着他，刘勇是心比天高，心想金榜题名那对我来说就好比是探囊取物、反手观文一样简单呐。等到考试完了，结果一发榜，刘勇傻眼了，什么探囊取物啊，这榜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名，就是没有刘勇二字。刘勇顿觉眼前一黑，差点没晕过去。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7.6，名落孙山之后，面对着当头一棒， 刘勇啊也想开了，一笑了之。他在词中写道：富贵岂由人，实惠高至虚愁。也就是说呀，这是我运气不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远大志向一定能够实现。面对人生的第一次失利，刘勇还能写词，幽默地调侃一番，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了第二回考试上。没成想再考一回，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刘勇这回再也压不住火了，他把满肚子牢骚全写进了词里，一首充满幽怨却又文笔灿烂的《贺冲天》就这样诞生了。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什么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又是什么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什么意思呢？大概意思是说，我考不中科举没关系，只要我有才，一样会被社会所认同。我就是一个没穿官服的官员，再说了，我还有那么多青楼歌妓中的红颜知己，这才是人生最痛快的事儿。要那些虚名有何用处啊？您瞧这牢骚发的真够痛快的。刘勇那点怀才不遇的怨恨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全喷在了当今皇上宋仁宗身上。表面上看，这刘勇对功名利禄挺鄙视的，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他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头刘勇还是忘不了功名二字。考试没考中，银子也快花完了，刘勇这回可真是栽了一大跟头，怎么办呢？直接回家？以他这身份名声，名落孙山了，有何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啊？留在京城，那还不知道明天的三顿饭上哪吃去呢。想来想去，刘勇直犯愁。俗话说，一醉解千愁，干脆吧，我呀，找个地方先喝个痛快。失魂落魄的刘勇又来到了烟花之地，一踏进门，这老鸨子冒着热乎气的话就跟过来了。哎呦，这位公子爷，您这是找哪位姑娘啊？刘勇啊也不抬头，没搭理他，自顾自的往里走。为什么呀？心虚啊，兜里没子儿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先叫点东西吃，把肚子填饱再说，要死也当个撑死鬼。这刘勇找了一桌子，在桌边上一坐，一挥手问这老鸨子：你们这儿有什么好酒好菜呀？给我摆一桌。老鸨子一看，连忙答应：好嘞，客官您先坐会儿，酒菜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明知道兜里没钱，这刘勇还来消费，那时候也没信用卡，这可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呀。等吃完了，这账刘勇怎么结呀？不大一会儿功夫，这酒菜满满摆了一桌子。刘勇看见饭菜，心想：吃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呀，明日愁来明日忧啊。于是乎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打开小仓库，一通狂吃啊。眼看这菜吃的差不多了，这酒喝的也上头了，刘勇开始犯愁了，把这速度也放慢了，拿着酒杯小口在那抿，装着没吃完的样子，生怕别人管他要钱呢。正在犯愁的时候，忽然一个女子的歌声飘来，这歌声委婉动听，宛若天籁之音。刘勇顺着声音就寻歌而去，这才发现歌声啊是从二楼传来的。只听那位姑娘唱道：多情自古伤离别。刘勇一听，这姑娘唱的不是我写的词吗？这下刘勇可是有点激动了，京城里人生地不熟的，竟然在这儿听见有人唱我写的词。一激动，刘勇噔噔噔噔噔上了二楼了，借着酒劲一把推开姑娘的房门。是谁在唱我写的词啊？ 屋里在座的全都吓一跳，你谁呀？突然推门进来也不打声招呼。刘勇微微一笑，实不相瞒，我就是这首《雨霖铃》的作者刘勇，柳七爷。听他这么一说，屋里的人都不错眼珠的看着他，上下打量。只见这刘勇一身书生打扮，模样倒是挺英俊的，有几分书生气，可是浑身上下一股酒气，这书生没事跑到青楼喝酒来了。突然有人一把从后边就揪住了刘勇的后脖领子，我说小子，你先把酒钱给老娘结了，再跟姑娘聊天吧。刘勇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刚才楼下那老鸨子，一双眼睛都快喷火了，欠着脚正揪他衣服呢。一说到结账，刘勇可就怂了。哎呦，我今天出门急，没带银子，你看下回补上行不行？老鸨子眼睛都瞪圆了，没带银子，我看你根本就是没银子，白吃白喝还想泡妞，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啊？啊！说完了，对身后的人一摆手，给我拉出去，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吃白食的小子。话音刚一落，后边就过来了几个大汉呢，把这刘勇给围在正中，眼看就该动手了。就在这个时候，屋里那位姑娘发话了，你们先别着急动手，我先问问他。这姑娘几步走到刘勇跟前，眼睛上下一扫，你刚才说你是谁？刘勇看见姑娘一来，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是刘勇，人称柳七，您唱的这首词就是我写的。姑娘听完这话半信半疑，你说你是刘勇，有什么证据呀？刘勇吃了一惊，对呀，有什么证据呀？那朝代没有身份证啊。转念一想，空口白牙，口说无凭，人家姑娘怀疑我也是有理由的，可是现在我该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呢？刘勇脑筋一转，想出了一好主意。他刘勇最擅长的是什么呀？最出名的又是什么呀？作词啊。好，要证明，我这就证明给你看。刘勇面带微笑看着那位姑娘，请问姑娘，您可是这楼中的头牌呀？这姑娘嘴角一翘，点了点头，好，为了证明我就是刘勇，我现在当场作词一首送与姑娘。说完，刘勇看了看这位姑娘，只见她一身白衣，淡妆素抹，皮肤白皙，相貌非常清秀，也没带什么金银首饰，只在头上斜插了一朵海棠花，看上去别有一番风韵。再往这姑娘身后看去，只见屋子里摆满了丝竹乐器，想必是一个弹唱的高手。看到这儿，刘勇随口吟出了一首词：帘下清歌帘外燕，虽爱心生不见如花面，座上少年听不惯，玉山未倒长弦断。这几句词一出口，把在场所有的人都给震住了，尤其是这位姑娘更是惊叹不已啊，能在顷刻之间做出这么好的诗词，除了刘勇还能是谁呀？要说刘勇，那可是他心中的偶像啊，他的词这姑娘全都铭记在心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了，而且刘勇还亲自为他写了一首词。这姑娘脸上一阵泛红，你原来你真是大才子刘勇柳七爷，小女子失敬了。姑娘一转身，赶紧拉住老鸨子，妈妈，这位公子的饭钱 我替他出了，您就不要再为难他了。老鸨子很识时务，一看有人出钱也就不再追究了，换上一副笑脸，行了，既然是我闺女说情，那我就不再追究了，你们慢慢聊着吧。说完带着手下人走了。看见老鸨子带人走了，刘勇松了一口气，赶紧冲着姑娘作了一个揖，多谢姑娘搭救，不然我今天可是要受皮肉之苦了。姑娘赶紧上前扶起刘勇，六七爷，小女子有眼不识金镶玉，您可不要怪罪我呀。说着就把刘勇领进了屋里，两个人一聊天才知道，这位姑娘名叫谢玉英，是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名妓。这姑娘天生一副好嗓子，平常的时候那些王公贵族公子少爷们没少往她这儿跑，为的就是听这谢玉英一展歌喉。谢玉英唱歌唱得好，而且选曲的曲目也不俗，她最喜欢的就是刘勇的词。今天二位一相见，真是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谢玉英本来就崇拜刘勇，刘勇对他也是心存感激，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产生感情了。而且刘勇本来也没地方去，这下更是把青楼当成家了，平常就靠写诗词赚几个小钱，大部分的花销都是谢玉英这帮歌妓帮他承担。刘勇就这样棉花素柳昏昏度日，终于等到了又一次科考，而这次刘勇能高中吗？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健。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这些月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 也可以说是怕他才这样的吧。 你这一次到矿上去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